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04集，奉旨交书。白玉堂回头跟展昭一起进皇宫，展昭还颇为担心。 不要紧吗？红衣他们也就是逗他玩而已，输了也不用真给钱吧。 没事，就当孝敬几位姨买衣服。 展昭望天，所谓的风流天下，就是对各年龄段的女人都有一套吧。前两天连黑水婆婆都在跟展昭夸玉堂好乖什么呢。众人进了宫，御花园里等了不少官员，八王爷正跟先到了的林业火和邹良聊天，貌似是林业火在询问依依入太学的事项。林月依别看从小到大与世隔绝，但是学东西很快，十分聪明。之前林夫子教过他一阵子，对他评价甚高，按照目前的情况，入学问题不大。赵兰跟依依玩了个把月，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这会儿坐在一起正聊下午的惊险经历。 当时是我不在，如果我在，当时就打的那帮人趴下，你也不会受惊了。 本来乐呵呵凑过去的包颜庞玉和欧阳纯华都耷拉着脑袋，姑娘那意思他们是弱鸡，一点用都没有。小四子拉着王琦教小梁子练字的诀窍，太后跟包拯话家常。白玉堂和展昭坐在一起，有几个不见外的高官拿了珍藏的玉器来找白玉堂帮忙鉴定，五爷倒是也能跟他们聊两句，展昭就拖着下巴看白玉堂跟人说话的样子。 这耗子十全十美，俊美无双的耗子王。 口水。 展昭正看着，就听身旁有人提醒他。展昭眨着眼回头，就见一身龙袍的赵真站在一旁。展昭嘴角抽了抽，觉得是不是应该给赵真见个礼，可还没说话就被人抱住腿，一声不输给小四子的猫猫传来。展昭低头看，一只小号的软糯的团子正在仰脸看他，那张脸真是大杀气，大眼睛小嘴巴的团子脸。展昭笑眯眯去抱香香，香香趴在展昭肩头，样子还挺腼腆。赵真瞧了一眼主动亲展昭腮帮子的香香，眯眼， 朕让他亲一个还哄半天，竟然主动亲展昭，果然女儿家就喜欢好看的男人。 香香扒着展昭的肩头，对着一旁坐着的白玉堂招招手。白玉堂也觉得这娃是越来越可爱了，就微微的笑了笑。香香睁大了眼睛盯着白玉堂的笑容看。赵真瞄了一眼闺女的神情，好嘛，人生第一次心动。赵真痛心疾首，闺女第一眼看上的竟然是白玉堂，那以后还怎么嫁出去啊？不过换个角度想想，他闺女眼光甚好。展昭将香香还给胡思乱想的赵真，坐下斜白玉堂。 你个作孽的耗子。 白玉堂莫名其妙，端着茶杯看展昭。赵真将香香给了同来出席晚宴的庞妃，却也没有要走的意思。展昭和白玉堂都不解，一起转脸看赵真。赵真就拖了一旁一张椅子坐下，一把抓住从身边跑过要去抱香香的小四子，抱起来放到腿上。 哎，天尊和英侯都没来吗？ 展昭也不好说正赌钱呢，就说有些事情耽搁了。赵真自然不会在意这些个，毕竟人家是老神仙，于是有一句没一句跟展昭和白玉堂闲聊天。展昭和白玉堂都觉得赵真似乎是有什么事情要问。 那什么，赵护卫，你知道城西山上的金家老宅吗？ 赵真闲聊当中插了一句，展昭微微一愣。 金家老宅，好像听过。 皇上说那鬼宅？ 嗯。 我倒是听过一些传闻，不过那宅子都用围墙围起来了，我也没进过。 好，听说那围墙塌了一个口子。 展昭微微一愣，不知道为什么赵真提到塌了个口子，让他想到了同样塌了个口子，从而造成今天下午一场事端的烟馆大牢，还有那个去太学偷书唆使三个囚犯绑架赵兰的白衣人。 是我想太多了吗？ 这时陈公公过来提醒赵真开席的事儿，赵真点头站起身走去上座坐下，君臣之间的客套话来来去去就那么几句，很快就开席了，众人边吃边聊。 金家老宅真是贵宅啊，我好像也听白福说起过。 我也听过，不过这年头鬼宅多了，大多都是人装神弄鬼。 你们俩麻烦事来喽。 两人正谈着，一旁公孙坐过来了，展昭和白玉堂一愣，抬起头才发现此时群臣正在议论太学被吕被袭击的事情。在座文武百官家里的孩子大多都在太学念书，今天听说又出事儿，也是心惊胆战，不知道谁就提了一句说太学学生除了念书之外是不是也该学点武功什么呢，比如说骑马射箭、轻功暗器，或者遇到危险时随机应变的方法，紧要关头能防身呢。群臣边说就边往开封府这边瞟，那意思难得那么多高手，多少教教那些学生吗？众臣随便看，又从学功夫聊到学江湖规矩，多增加些阅历，别总跟书呆子似的死念书，展昭和白玉堂就有不祥的预感，赵普都准备开溜了。这时就听太后突然一拍手， 哎呀，不如让泽兰展护卫他们每人去太学当两天夫子吧。 开封府众人一缩脖子，糟了。赵真双眉一挑，眼神都亮了亮，那种唯恐天下不乱的满足感出现在赵真的笑容里，众人就感觉要出事儿。果然赵真摸着下巴点头啊点头， 这的确是个好主意，难得开封汇聚了这么多能人，特别是天尊阴侯都是不世之才，若是能指点太学学生几句，必定终生受益。 听我师父指点两句没问题吗？ 外公会不会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来？ 对呀，难得几位大将军都在，也可以给学生们讲一些战事。 庞飞也跟着出鬼主意，群臣都点头，赵普则是瞧一旁的邹良、龙桥广和欧阳少征。 要不然老子回边关吧。 不是吧，叫一群书生 教书，没准能找到几个聊得来的。 于是当晚赵真喝了两杯酒，哈哈一乐，袍袖一挥，下旨开封众人去太学教书。展昭等人进宫的时候精神抖擞，出宫的时候都蔫头耷脑，好嘛，之前是奉旨读书，这一下子变成奉旨教书了。不过太学的学生们听到这个消息则是欢呼雀跃，谁不想听天尊讲课，哪个不想让白玉堂来教书，能盯着展昭整整一个时辰哦，能听赵普亲口讲战策哦，阴侯真人看得见摸得着，林焰火随便调戏哦，新学季太值得期待了。展昭等人走在回开封府的路上，总有一种吃了赵真一顿饭，吃完了就被卖了的感觉。展昭他们从皇宫回到开封府的时候，天尊和阴侯他们已经回来了，几人显然是刚到，大概是饿了，陈仙和月牙正煮面给他们做宵夜。白玉堂瞄了一眼坐在桌边打哈欠的天尊，展昭也看了一眼准备洗漱睡觉的阴侯，众人彼此对视，怎么跟几位老人家开口说让他们去太学教书的事情啊。这时就见红九娘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叫住了路过的翠儿。 翠儿，有厚些的被子没有啊？ 哦，有的，可是冬天的被子还没晒过。 啊，没事儿，拿来挂起来。 红九娘指了指一旁的架子，翠儿就去抱了一床厚被子来，刚挂到架子上，就见红九娘点了火烤被子，惊得翠儿呀呀直叫。 哎呀，蚕丝被要着火的呀。 说话间，果然那被子轰一声，众人一惊，就见九娘抬手一挥，火瞬间熄灭。再看那条被子松蓬蓬的。九娘抱起来拍了拍，捧着跑进屋子里去了。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好奇地往房里看，就见九娘将被子盖在床上了，床上有个人正睡觉呢，九娘这是压了两床被子了。众人都回头看跟阴侯蹭面吃的展昭，以及一点不好奇的魔宫众人，床上的是谁？点了点人数，众人发现应该是病书生吴一霍。果然，等九娘盖好被子，站起来扭的扭的往外走的时候，众人瞧了一眼床上，病书生似乎睡着了，就露了个额头在外边。 病了吗？这天也不冷，盖那么多不要紧吗？ 没事儿，这病包最近有点犯病，手脚冰凉，盖热点睡得比较好。 边说，九娘边提醒众人。 还有啊，你们可千万别去吵他睡觉啊，这病包平时跟只病猫似的，随便揉圆搓扁，就是起床气了得，要是没睡好被人半道吵醒了，就后果严重了。 多严重？ 相当的严重。 黑水婆婆似乎是想起来了什么，摇了摇头，众人倒抽了口冷气，好危险的感觉。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